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而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翻嚟第四节嘅大香港早晨啊，咁样咁系呢个就最后一节啦，咁样晏咗少少啊，咁样咁啊，我哋尽快做完佢啦，因为我要出街集。咁就今日咧就讲咩咧？咁啊，屌头先先睇到呢个咁样嘅《文汇报》， 好好睇嘅，第一次都讲啦。 《文汇报》系党报嚟，我哋嘅党报嚟。 有冇呢张图啊？有冇呢张图啊？ 有 冇呢张图啊？呢个啊， 我 想屌你，《文汇报》哇，大半版报道陈秀慧喎， 好叻啊！ 陈秀慧咁样，陈秀慧发生咩事咧？咁样，因为咧，陈秀慧咧就系呢个咁样嘅 聪明选民嘅神区啊嘛， 系啦，聪明选民神区啊， 陈秀慧啊， 陈秀慧，陈秀慧咁样，喂，我做节目啊，你帮我处理得唔得？系啊，我哋冇时间处理。咁啊。咁係呢個咁樣嘅陳秀慧呢，琴日呢就發現咗聰明選民又瀨屎忽啦，咁樣聰明選民做乜撚嘢呢？就係呢個咁樣嘅雷動聲納，呢個雷動聲納定係聰明選民啊？ 雷動聲納 是撚蛋啦，都係嗰啲嘢啦，都係嗰啲嘢啦。咁出咗張圖呢，你攞咗嗰張大嗰張圖先，你有冇攞陳秀慧 cap 嗰張圖啊？你攞陳秀慧 cap 嗰張圖先，咁樣，因為陳秀慧呢就發現咗呢拉呢，佢就攞咗啲拉嗰啲公仔呢要嚟呢，就自己走去做呢一個咁樣嘅自己嘅宣傳喎，咁樣咁啊用撚曬啲圖啦，跟住又揾到張圖未啊？揾到張圖未啊？出嚟睇下，出嚟睇下，出嚟睇下，出嚟睇下，出嚟睇下，係啦咁樣睇下雷動計劃啊！真係屌你班傻閪 嘅，拉公仔啊！ 屌你整一知唔知咩拉公仔啊？屌你拉 個通訊 app 裏邊有啲類似即係 icon 公仔喐下喐下咁樣嘅， 兔仔啊、熊仔啊、鴨仔啊， 係 啊！ 屌你都冇，我嗰陣裝過一排，成日叫我狗公主，唔知 係啊！屌你超煩，成日有 invitation 嗰啲玩，嗌你玩嗰啲咩 line game 嗰啲， 係啊！屌你咁跟住然之後佢攞啲拉公仔咁樣，跟住然之後又喺度話啊點樣贏硬絲。点样安全线？点样入围线？咁样喺度讲啲咩配票？咁啊用晒人哋啲公仔，咁屌我又唔信你有攞版权啦、啊！喂，屌你真系呢个咁样嘅，真系呢、這个可以度定句口号俾佢哋。屌你老尾雷动计划知法犯法， 基本上雷动计划嘅出现已经系犯法噶啦， 专犯法嘅喎、啊，犯选举条例啦，而家犯埋版权条例啦。 呢、這个完全低级错误啦， 侵权攞晒人哋啲图，咁啊陈秀慧咪搞鸠佢咯？屌你老尾出咗 status。即係出咗 post 啊！屌你好撚多人 share cap 曬圖啊！屌鳩佢呢度侵權啊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屌你文匯報助攻喎、 啊， 屌你老尾文匯報係直頭做咗半版，就係講呢個咁樣嘅陳秀慧點樣去搞鳩呢一個咁樣嘅搞鳩呢一個咁樣嘅 女王嘅話，咁將咧皇后咧成段 status 係直接 copy and paste 擺咗佢 報道度，係啊，好撚勁， 係好長㗎。然之後仲有 elaborate 寫曬成個報道，幫佢再詳細啲再講咁樣， 好撚勁啊！嗱，呢個文匯報引述啊，陳秀慧 开名喎。陈秀慧昨日在 Facebook 发帖，内容劈头就说雷动计划企图操纵选民投票，已经无法无天。但最核突系想挑战法律，都挑战得聪明啲啊，有脑啲啊，搞到又冇脑又唔聪明。你想号召啲咩人听你哋讲啊？咁样跟住然之后就喺度讲啊，原来雷动计划咧个 Facebook 唔系呢个文汇报解释噶，系啦，文汇报帮阿皇后解释就话啊，原来咧雷动计划嘅 Facebook page 咧就即系日前咧就贴出一个嘅解说图，咁当中咧用到冷热公仔啦，包括呢、這、一个唔知乜鬼嘢诶 ，Connie 兔兔，我睇唔清楚 ，Connie 兔兔，冷红大，系詹士詹姆士 啊，沙利小鸡等等咁样，咁啊佢呢一个咧。佢就即係講到明啦，即係告急同埋棄保同埋呢一個嘅贏硬嘅一個嘅一個嘅準則咁樣咧，並教大家咧就是、投票咁樣。係 啦。 咁然之後咧，陳秀慧就質問到，唔知幾時佢哋買咗 LINE 版權幫自己宣傳佢哋嘅雷動計劃咧？之前中聰明選民做啲犯法嘢，佢哋 啲搞手出嚟。幫阿戴耀廷護航， 話唔關戴耀廷事，但係今次個 post 係雷動計劃出個 post 喎，咁仲關唔關戴耀廷事啊？ 係啦，咁樣跟住又引述陳秀慧矛頭指向戴耀廷，喂，法律教授，你哋可唔可以解釋下點解你哋咧可以咁樣偷有版權嘅公仔去做雷動計劃宣傳呢？一班冇常識、無視法律嘅人，話帶領選民聰明選擇，你哋唔好去死！ 你仲扮埋陳秀慧講嘢個通 喎，係啊，你唔好去死！ 维超维妙系 啦，雷动计划你班又真系继黑警之后最大嘅犯罪集团啦。 唔系，但系我想讲系文汇报啦，好少嘛。头先嗰度咧已经占咗，头先我引述陈秀慧嘅 status 已经占咗个报道嘅一半啦。咁报道 一半， 报道嘅另一半系咩？报道嘅另一半就系引述 其他 支持者嘅留言啦，包括何文区。 哇！ 何文区去拉动 port 佢先咁样，仲有包括 I V Wong 刘明睇人扑街，仲有 Max Law 系啊，跟住话佢个法律教授是唔是呃翻嚟噶？仲有夏济可能公民抗命咧，同埋 Kelvin Yip 刘明睇一阵俾人告又话政治打压，仲有陈奕辉赌 赌刀。 点解做中明选民要成日犯法啦、啊？ 喂，文汇报已经认到边一啲系本土派支持者咯？ 系喎、 啊，哇！成篇报道就系关于有一半就系陈秀慧嘅 Facebook 发言，另外就系关于何文区、Ivy Wong、阿 Max、夏济同埋陈奕辉嘅留言。 系、 啊，真系劲啊！呢个。 佢哋得到文匯認證啊！ 哇！呢個係最撚能夠同網絡配合嘅姊妹，文匯報啦， 新媒體，新媒體， 新媒體，呢真係新媒體運動。哇！陳秀慧一個 status。連 status 連留言夠寫一個報導，哇！真係勁啊！ 點解 呢啲咪 key opinion leader 咯？真係巴閉啊！陳秀慧 上埋報紙啊！ 啊！陳秀慧今屆唔選，屌你老尾影響力仲大過我哋呢啲出嚟選嘅人， 選特首啊！過幾年 選特首啊！真係指點江山啊！陳秀慧真係屌你老尾幾撚勁啊！咁係所以係即係大家都唔好睇小自己啊！大家都做啲 唔好妄自菲薄， 系啦，大家都写啲好嘅 status， 写啲好嘅 comment， 贴堂啊会 推上文汇报，推上文汇报， 你真系得到文汇认证，成为文汇认证嘅本土派啦， 文汇益友啊， 文汇益友，喂，唔系文汇报呢啲系。呢啲系正宗 share， 系 文汇报帮你 share 落纸啊， 系啊， 文汇报系益友啊， 佢成为历史嘅一部分喎、 啊。哇，益友啊，呢啲真系益友啊，呢啲。喂，其实可唔可以 check 下究竟边啲 Facebook account 系文汇报记者？ 系喎 ，at 佢著數啲喎，易上報啲喎， 係喎， 即係每次打 可以放料俾佢， 踢翻佢先咁樣， 係啊，踢佢啊，踢佢，屌你為咗上報，屌你， 踢第一手資料， 我擳住咗300多人未 accept 嘅，因為嗰個係私人 account 嚟，你如果你係文匯嘅記者，你 PM 我，跟住我 at 翻嚟， 係啊， 你一定有料，每日都有新聞， 大把料， 屌你老， 做少好多嘢， 即係 set 聽你成串留言，成串 comment， 記者咁， 每日做少兩個。钟头资料搜集 ，PM 我记得 系啊，几好啊，几多意见领袖啊，陈奕辉啊，何文区几好啊，啊呢啲人下架出嚟选啫。 呢啲慢慢嚇就要成為好勁噶啦，好勁就勁過有藍剔啊！啱啱啲人話係勁啊！呢個係喂，但我想講文匯報好撚多人睇嘅，係 啊係啊 係 啊！ 唔係我哋啲人咧，啲泛民咧，黃絲咪成日笑鳩話文匯報冇人睇，我想講好撚多人睇嘅。 咁唔使錢？ 唔係係啊，因為唔使錢喺度派咧，同埋咧，屌你做街站做得多，你就知道咧，全香港最多街站就係文匯報 排隊， 好撚多嘅喎，勁多，同埋啲人攞係排隊攞嘅喎。 係啊 係啊，堅落喂，因為做早站就最撚清楚嘅，做早站譬如地鐵站口或者屋苑門口。我真係嗰日觀察到，屌你老尾，所以真係香港人真係有事。 派成廿嚿噶， 好撚唔係因為你佢嗱，我哋而家街站就成日大混戰啦。其實今屆少咗啦，即係有時你臨近選舉，梗係多啲人喺度組站啦。咁但係咧，佢哋已經係持續咗，係佢哋唔係淨係睇選舉噶嘛，唔係淨係選舉先出嚟噶。屌你老尾，佢哋係日日都喺度混戰噶嘛，就包括有呢個咁樣嘅AM 730啦，情報啦，同埋 都市日報係咪？ 都市日報唔係，都市日報喺地鐵站入邊嘅，同埋文匯報嚇。咁跟住咧，然之後咧，我係睇佢哋三個檔口，文匯報係最受歡迎嘅， 因為佢份厚啲、大份啲啊嘛， 係咪啊？ 係啊， 可能係因為 咁，我質疑係咪攞嚟睇㗎啦？ 整啲嘛， 唔係啊，但係嗰啲，但係唔係隻眼公阿婆攞嘅喎， 係 翻工嗰啲人攞嘅喎，翻工啲人攞嘅喎，真 嘅 喎， 冇辦法，咁好睇嘅一份報紙要攞嘅， 係啊，唔係喎，原來堅有人睇喎，真係好撚多人攞嘅喎，屌你，所以你唔好睇少，影響你喎，屌你咩？所以嗱，神秀慧而家紅啊，屌你， 唔係仲有㗎，鬱文，即係今日嗰個新聞咧，仲有一篇稿咧話黃鬱文鬧清靜扮毒咁樣， 佢走去聽 投機扮毒， 鬱文 投機扮毒， 投機扮毒有 cap 圖喎， 係啊，佢將即係呢個鬱文踩場嘅 share 嘅 cap 圖咧就 cap 咗出嚟，咁然之後咧就即係。即係講到就話鬱文喺個網台節目度咧，就重提清靜嘅站台流料啊，咁樣就評論清靜咧，連本土派都唔係，唔好話獨派。我嗰個九啊幾次啦，我話俾你聽係投機派咁樣。咁然之後咧又走去咧就 cap 啲粉絲留言啦，就話一眾鬱文粉絲也留言附和 川本次郎， 就説清靜 川本次郎勁啊，川本次郎 清靜根本唔夠班。咁然之後就話 Cliff Lam 咧亦都話先唔講主張政見，確實係唔夠班。政治 何兼华 就强调鬱文的投机派说法咧，就话之前咧我都成日话清政咧系弹弓手政党，咁啊太儿戏教主呢一说咧，肯即有一锤定音之感咁样。 哇嗱 KOL 所以咧嗱，而家今时今日 KOL 嘅玩法就唔捻同咗。你以前 KOL 咧嗰啲玩法咧，就系你要写篇文啊，你要拍条片啊，你后屘又要拍自己食嘢啊，又要拍自己玩魔术啊，又要拍自己扮淡仔阿姐讲嘢啊嗰啲咁啊。而家唔係個玩法，唔係出文，唔係出 post， 而係你要捕捉住文匯報會 cap 嗰啲地方去留言，喺comment 度出位， 係 啊，呢個真係新嘅網紅玩法啦，喺comment 度出位，唉，屌你，我留意到啊，下仔出現咗好多次啦。 陳 列都出現好多次㗎， 即係 comment 界好紅啊！係咯，下仔 comment 界嘅即係橋楚嚟啦。啊， 唔係淡仔都有上過文匯報㗎。 淡仔有係咪 comment 啊？係咪用 comment 啊？都係 comment， 都係 comment， 都有文匯認證㗎。不過係因為暴利正熙出埋我個樣咋。 唔係， 努力啲，再努力啲。 我要寫字，冇名，我要有我個名。 唔好以為係而家你估 KOL 靠直播啊，靠出片出文，唔係。Comment 要准，大家效法下制 传统嗰啲 KOL 就是用自己嘅主场时间，而家系作客入球嘅时代啦。 系啦， 作客入球嘅时代啦。 唉，犀利啊！屌你啦，咩？喂，我 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唔系，我想讲下制自己嘅节目都冇咁多人 share。 comment 上文匯 喎、啊、，comment 上報啊！屌你犀利啊！真係神匯之王啊！ 阿夏仔係有寫書噶， 神匯之王夏師傅，屌你老味，炸製下一本書出咗 comment 合集， 寫鬼故啊！又寫 comment 算啦， 寫鬼故，今日又上文匯啊！半夜三更留一光明，跟住背脊凉一凉， 光明王 第一就见到啦，教你做个光明王，哇！屌你啦，我睇啊，犀利， 咁啊，工具书出本， 喂，但真系好捻多人攞嗰啲文报纸，唔系讲笑噶，屌你老尾吓，呢个系我都几 幾我知道我知個派好撚耐㗎啦，都好一段日子。 尤其是有啲屋村屋苑嗰啲咧，佢有一大沓係俾你任攞嘅。 係啊，屌！唔係，所以呢個策略係啱嘅。屌你老尾嗰陣，我做《二月時報》都係諗住做呢樣嘢。屌你哋，你哋訂報紙訂得唔夠多。屌你老尾，如果你訂得多嘅話，我就可以印多啲啊！屌你一個月出嗰一份啊，殺傷力始終唔夠佢巨大，呢個日日嚟咯，撲你睇。屌你老尾！但係好彩佢嘅內容都係我哋啲內容。 好全神呢， 暫時都好 彩。咁啊，文匯有三篇報導講我哋 嘅，咁啊三篇 報導， 邊三篇啊？ 一篇啊， 一篇四篇啊， 秀慧嗰邊， 神秀慧一篇， 跟住有一篇係鬱敏嘅， 鬱敏鬧清正 一篇咧就係反對派為爭選票互數，跟住一篇咧就係熱狗 互數，即係我啊屌鳩你， 係啦係啦，喺論壇度屌鳩佢哋， 跟住咧，我喺論壇屌鳩佢哋係琴晚嘅事嚟嘅啫喎， 係啊係啊，已經 佢出得切㗎， 出得切， 咁快？ 你十點幾完咗論壇？ 哇！佢真係報紙嚟㗎，你咪 係啊。唔係咁嘅料都係上網 cap 啫嘛。 哦，係啊，好彩又擺上網， 係好彩有線又放上 Facebook 咋。 好彩有線又放上。 我幫佢咧記寫好多， 跟住一邊 有喎，有喎，有引述我講喐個嘢嘅喎。泛民政黨、民主黨、公民黨， 嚇 割隻拉後腿，工黨斗擦阻人抗爭，最過分人民力量、社民連呢班人渣敗類。督灰勾結黑警出賣示威者陷更多示威者於險境，你哋香港人仇人呢、這個血仇，香港人一定要報。原句引述喎， 直接引述喎，本身因為你 share 咗出嚟咯。如果睇曬成個論壇咯，我哋冇時間今日。 我直接引述喎，犀利喎！ 驚人哋唔知道你講過。 跟住仲有一篇就係即係前日嗰個教主同埋呢一個社記嗰個衝突嗰度咧，那個 衝突 係啦。 佢哋係最 即係暫時就教主兩篇，我一篇，神秀慧一篇。 係啦，係啦，係啦。 今日走勢榜。走嚟講阿泰要努力啲啦， 我未見阿泰喎，今日 未上榜 啊， 阿泰個 Facebook 做得經營得唔係幾好啊，試下去陳秀慧度留 comment， 阿泰可以試下緊隨下制嘅步伐，或者問下夏師傅，喂今日諗住講啲咩？ 請教下佢， 今日諗住留咩 comment 啊？整啲兩個俾小弟好啊，等我上下文匯報。屌你啦，啊真係犀利犀利犀利，好睇好睇好睇好睇，咁啊，宣傳一下啲嘢啦。咁啊，今晚有阿泰就到有線論壇，咁又係兆基書院，又係九龍城咁樣，咁啊都要幫一幫佢啊，大家啲阿泰啊，嗰度有黃浩明喎，黃浩明啊，黃浩明唔係喎， 但有陳大舊喺度， 豆腐大舊嘛，你唔通 使嚟？ 唔通大舊會保護黃浩明咩？屌你！嗱呢個好睇啊，呢個好睇啊，咁阿泰大唔大呢人大舊啊？ 阿泰文人嚟噶嘛？ 唔係大嗰個豆腐喎。 系 啊，阿泰话可唔可以赢呢个？ 唔系，阿泰，我未必系最好打，但我从不后退。 好睇，好睇，好睇，好睇。咁啊，今晚又继续啦。咁啊，跟住另外咧就系唔系因为有线论嗱，今次有线论坛嘅，真系今次真系有线论坛，因为有场外活动啊嘛。 系， 你唯一一个论坛搞到场外活动啊嘛，同埋直播系唔同啲啊。屌你老尾，有场外活动搞系咪先？咁啊，跟住然之后咧就呢一个咁样嘅另外咧就係今個禮拜六啊，吹大雞。今個禮拜六咧就喺尖東呢個 尖東水塘八周年紀念公園， 八周年新花都紀念公園，咁啊，真係啦，新花都執咗啦，咁紀念佢咯。八周年紀念新花都公園，咁樣咧就呢一個咁樣咧，我哋咧就係葉普城五區嘅呢個咁樣嘅，即係叫做終極造勢大會啦。咁我呢個葉普城最二大會，咁啊，誠邀天下各方嘅義士。或者有義氣嘅朋友、大家志同道合嘅義氣仔女就一齊出席，咁就 時間係三點 就到六點，咁啊大家記得一定要嚟撐場啦 ，OK， 咁啊因為都要喺臨近選舉嘅時候做一個龐大嘅聲勢出嚟，咁樣 OK， 咁就各區嘅人都要嚟啦 ，OK， 咁啊希望大家到時多多捧場。 今次終於唔使湊啦，上次嗰五區造勢幾湊，熱普成高。 今次唔跑步，係啊，今次唔跑步嘅，唔使跑。 今次文靜啲。 今次文靜，休閒優雅 ，OK。咁就 盛装嘅又要 盛装着西装去嘅 白西装，我嗰日着白 西装， 白西装 系啊，白西装 ，OK， 就衣香鬓影嘅， 系揸住杯 champagne 攞下攞下， 做翻套踢死套先， 尽量衣香鬓影 ，OK。好，咁啊，今日节目就到此为止，咁啊，晏昼嘅国立大台再见啊，咁样好，咁我出街就拜拜， 好，拜拜。